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啊，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潘永祥主持节目嘅。潘永祥，咁啊，今日我哋倾个话题都同你都有关嘅，因为即系我哋今日会讲下咧，即系呢一个咧，即系市建局就讲紧话系咪检讨呢一个咧，即系同区七年嗰、那个即系补偿嗰个机制嘅。咁因为之前阿潘永祥你又做过市建局嘅非执董啦，咁亦都即系曾经都负责过即系有关嗰个补偿机制嘅一啲即系检讨啊。嘅事情嘅，咁其实即系就住即系最近个事源就系呢一个市建局嘅行政总裁啦，阿魏志成就即系讲紧就话睇到嗰个而家嗰个市建局嗰个收入啦，咁啊比预期低咗啦，咁另外就本身个现金流似乎就个储备就即系对比翻未来嗰几年咧，如果要有一啲比较大型嘅一啲重建项目咧，咁其实似乎可能嗰个钱咧就嗰、那个就、那个资金就好紧啦。咁所以就諗緊啊，係咪有啲需要檢討下某一啲嘅機制啦，包括呢一個即係同區啊七年樓齡呢一個補償嘅機制啦。咁其實即係嗱，如果講緊即係因為呢樣嘢咧，都講緊係好多年前咧，即係廿幾年前咁樣定落嚟嘅一個機制啦。咁其實如果即係你當年去睇緊呢啲補償機制嗰陣咧，其實係本身點解要有呢一個即係計嗰個即係補償咧嗰個額嗰陣咧，即係計嗰個樓嗰陣咧，點解嗰啲舊區嘅樓要計即係七年呢一個樓齡咧？ 就嗱，當然啦，你都講得啱啊！即係我喺善局咧都做咗六年嘅非執董嘅，咁就喺2014年至到2020年啦。咁收尾撈尾嗰幾年，我做咗土地安置及補償委員會嘅主席。咁正正咧，依個委員會就係負責審批每個項目嗰啲七年樓齡個收購價嘅咁樣。咁當然咧，就我未做執董之前咧，其實依個七年樓齡咧都有嘅啦嚇。咁就當然依個七年樓齡咧，好多人都以為咧啊，梗係善局就嚟做一個收購嘅準則咁樣。當然依個係嘅嚇，善局即係去收購依個舊樓咧，係用依個七年樓齡咁樣。咁其實咧，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咧，其實政府咧。佢如果要收回土地條例嘅一個法例裏面去收一啲土地咧，其實佢哋都用呢個準則嘅，啊，即係話唔係就係市建局嘅收咗舊區重建，就算比如話佢哋可能係一啲鐵路啊，或者係公園啊，或者公路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公眾嘅目的咧去收樓咧，咁佢哋都係用一個七年樓齡嘅咁當然啦，大家都話啊，點解會用七年樓齡咧？咁樣咁當然依個喺立法會啊，或者一個即係策略檢討嗰度咧，都有一個詳細討論嘅。咁依個就主要就話啊，如果你要收一啲舊樓咁樣，咁啲業主咧，咁佢就要即係當然要買翻一個單位去安置翻自己啦，即係自住嘅，尤其是嚇咁嘅時候咁我哋用啲咩準則咧？咁樣咁係咪？賠啲錢可以買到個全新嘅樓咧，咁如果係全新嘅樓，又覺得好似太過好似優惠咯，即係高啲咯咁樣。咁但係你又冇理由買翻啲舊樓幾十年㗎咁樣，咁所以覺得啊七年樓齡，即係話佢又唔係全新。咁但係咧就佢嗰個狀態，即係個狀況咧，如果係七年都唔錯啦咁樣。佢喺個維修啊、保養嗰方面，亦都唔會用一個好大嘅支出，或者一啲好花先神咁樣。咁所以覺得七年咧都一個合適，作為一個取捨咁樣。咁所以就定咗七年樓齡依一個準則喺度啊。 咁其實話即係有啲測量師就都睇緊啦，即係話而家講緊啲舊區啲樓咧，即係有啲都即係50年啊，或者60年咁樣啦。咁即係如果按翻啲樓齡咧嚟到去計算嗰個補償，例如啊，舉例嚇少過50年嘅，咁係咪7年啊咁樣？跟住你50到60年樓齡嘅就計10年啦咁樣。咁大過60年樓齡嗰啲舊樓就計嗰個13年，即係同區樓價13年。咁你覺得呢一個咁嘅計法，呢個準則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可以參考嘅一個，即係或者可以去考慮嘅一個準則咧。 嗱，當然啦，如果你話純粹係用一個市價或者即係呢個準則， 即系话你嗰个物业系贵啲，咁我咪赔多啲咯。如果物业系平啲，我咪赔少啲咯。咁但系似乎呢个七年楼龄咧，系唔系话用一个时间？因为如果系我哋收回土地条例啊，有好多其他准则咧，都系用一个时间，即系话用嗰个你系收咗佢一啲价值嘅物业，咁我赔翻俾你。咁但系似乎而家呢个赔偿咧嘅目的都系希望咧个业主啊，能够喺同区揾翻一啲同类嘅面积。即係嘅單位可以我嚟即係自住啊咁樣，或者補償翻去損失嘅物業咁樣。如果用咁嘅機制嘅時候咧，咁變咗無論你係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如果你希望嗰個業主能夠收到係錢，能夠買得翻即係一個即係唔錯嘅單位，可能令到可以自住翻咁嘅時候咧，咁照計你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呢咁嘅業主，佢都係要用同一個價錢去喺同區買翻一啲自置嘅物業噶嘛。咁嘅時候，如果你話如果有差異嘅時候，咁變咗有啲業主可能咧收嘅錢係多啲，可以有足夠買翻即係同區嘅單位，但係有啲業主咪唔可以咯。咁而家就似乎就違反咗嗰個原意啦。 咁其實潘永祥，其實睇到即係而家市建局嘅行政總裁韋志成咧就話提出係咪考慮檢討呢個同區七年樓齡嘅即係補償機制啦。咁其實另一方面，咪都睇到佢其實而家市建局嗰個營運可持續營運嗰樣嗰個即係角度咧，會唔會都係一個討論嘅焦點咧？因為即係你收錢。咁跟住你又要應付好大額嘅一啲即係收樓嘅項目啊，咁你仲要起樓噶嘛？即係你收完之後唔係就咁樣收完，咁你仲要係拆又要起咁樣，咁牽涉到嗰個錢啊個資金其實好都好大額噶嘛。咁如果市建局即係作為一個公營機構去營運嘅時間，會唔會都出現咗一個即係營運模式嗰個問題咧？ 嗱，呢個一定會啦。其實咧，如果我哋話即係係咪可以即係自負盈虧咁樣？其實嗰個重建價值咧，就某程度咧就反映依一個即係可能性啦嚇。因為咧，如果你話即係用七年樓齡咧，的確確咧，即係我哋睇到咧，其實佢嗰個即係支出咧，係好多時咧都唔可以自負盈虧到嘅嚇。咁如果你唔可以自負盈虧到嘅時候，咁變咗市建局咪即係長遠嚟講咧，咪一路都會蝕落去。咁蝕落嘅時候，你仲點會有資金咧可以去開展一啲新嘅項目咧，即係收購項目咧？咁所以的確確咧，如果你用七年樓齡咧依一個準則咧，的確確咧係有咁嘅可能性，就係咧唔可以做到自負盈虧嘅情況，咁可能要調低嘅。咁當然啦，就正如頭先我講咧，即係去收依個土地、收回土地咧，其實唔係就係依個法例咧，依個唔係就係應用喺市區重建局噶嘛，仲有其他嘅即係目的噶嘛。咁所以呢個都係要即係大啲宏觀去睇，緊我哋政府第時收回土地條例一啲咁嘅樓咧，係用咩準則去收咧咁樣。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如果你會係即係住緊嗰區，住緊舊樓，有機會俾呢個市建局收樓咧，或者有其他即係對呢一個即係我哋講緊嘅市建局考慮檢討呢一個補償機制嘅議題咧，有興趣嘅話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潘永祥，咁不如我哋同下即係市建局嘅即係現時一啲非執董傾下啦，咁我哋請嚟咧阿謝偉全，咁佢係市建局嘅非執行董事，亦都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主席。謝偉全你好， 謝偉全你好， 兩位主持人你好。 咁我哋今日我哋又傾緊嗰個市建局就講緊係咪真係會檢討嗰、那個七年嗰、那個即係樓同居七年樓齡嗰個補償機制啦。咁其實我哋想先了解一下，其實你喺市建局即係非執董啦。其實市建局本身大家執董或者委員有冇傾過，即係呢一個機制係咪真係需要一個檢討咧？ 其實就呢、這個譬如七年樓齡咧，我參與嗰段時間咧，到而家為止咧，就冇特別攞出嚟傾。但係我哋作為非執董咧，或者其他啲管理層嘅人，都會關注咧，即係市建局嗰個財政狀況啊，嚇！即係我梗係希望咧，市區重建局咧可以多做啦，但佢哋同時又面對咧嗰個資金流同埋即係係咪可以頭先講啊自負盈虧嗰個可能性係點咧？咁樣咁啊，呢啲咧即係每一次做每一年。一啲budget 咧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講嘅，即係嗰、那個今年嗰個情況係點啊，或者往後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三五年嘅情況係點咧，咁樣咁都有傾嘅，咁就好就未必即係淨係針對七年樓齡，因為而家講七年樓齡嘅意思咧， 如果你讲检讨呢，好多时候嘅从市区重建局嗰个财政自负盈亏呢个角度去考虑嘅时候呢，梗係即係咪可以减低啲呢，即係减低意思即係话唔好赔咁多啦，係咪即係理论上就係咁啦，但係当然就如果你唔係市区重建局方面呢受影响嗰啲人，好似其实讲咁佢可能有另外一个諗法囉。 啊，石伟全啊，即系嗱，有个问题啦，嗱，比如话假设啊，纯一个假设，市建局去检讨个收购价，我而家唔系用七年楼龄啦，咁用十年好或者系二十年好啦，好啦，咁呢个只不过系我哋私人协商第一步啫，咁就收购啫，咁但系最终一般嚟讲，我哋都唔会收购晒噶嘛，好多时候可能即系有一成啊、二成嘅业主佢唔愿意卖噶嘛，基于种种原因咁样。咁到時我哋去發展局或者要求即係用一個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咁你知啦，土地發呢、這個地政總署去收回土地嘅時候咧，佢唔係就係呢個法例唔係就係應用喺市建局噶嘛，其他嗰啲公眾嘅目的都係用呢個方法去收嘅時候咧，佢都係用翻七年樓齡噶嘛，咁嘅時候係咪即係變咗啲業主可能會覺得？哦，冇噶，最终我唔卖，咁政府收地嗰时候都系用七年楼龄噶啦，咁样，咁变咗你哋展开嗰个收购项目嗰阵时候，咪变咗咪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冇乜业主会愿意协商咁卖俾善局咯，咁最终嘅时候，可能绝大多数单位你都系用七年楼龄噶，咁善局有冇考虑过呢一点咧？ 嗱，你协商咧，如果是建局个项目咧，你都基本上咧就系即系用翻。同樣嘅呢、這個即係嗰個所謂賠償嘅金額嘅，反而你預早嘅時候咧，係即係通過協商，反而咧可能有啲鼓勵性嘅即係做法。咁呢個即係而家都做緊㗎啦。 冇錯。 咁你頭先帶出個問題啦，如果政府收，佢係用翻收回土地條例裏面賦予嘅權利咧？或者佢應該可以得到個賠償，最主要其實個分別喺法例講咧，就話我收購，總之你損失咧，政府要賠償翻個損失同埋賠償方面咧，即係話賠償嗰個唔會差過你嘅損失嚇。 冇錯。 咁但係而家七年樓齡就唔係啊，係嘛？你損失就係一個可能五六十年嘅樓，但係咧就俾翻七年嘅樓嘅樓價俾你，咁呢方面你係有得益嘅。咁所以有兩個即係唔。即係同樣，如果你收購嘅時候咧，係市區重建局俾一啲即係賠償嘅金額嚟講，係高於法例上你可以獲取嘅。咁當然大家都希望啊，市區重建局嚟收啦，係咪啊？咁啊，佢做多啲，咁啊變咗咧就個現金流或者佢嗰、那個條數計唔掂，簡單講計唔掂。咁你呢個令到咧市區重建局想做多啲，除咗你話人手之外咧，其實喺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出現呢個問題嚇。 我明白啊，社會傳達當然喺法例裏邊咧，就而家即係用一個叫現有價值啦。咁即係話如果係舊樓嘅，可能係一萬蚊尺，咪一萬蚊尺啦。但係政府而家依個係一個政策嚟噶嘛，即係仲可以有一個叫住買樓津貼啊嘛。咁呢個買樓津貼咧就補償翻即係個差額，令到佢咧可以。如果譬如话佢而家现有价就系500万，但你买个七年楼龄嘅系要1000万嘅，咁佢会俾埋嗰500万嘅叫买楼津贴啊嘛，咁即系最终咧，个业主都仍然系收翻到七年楼龄啊嘛，即系嗰个金额，咁所以变咗咪即系总共嗰个法例里边只系需要赔。现有价值，咁但系的确个而家政府嘅政策有一个叫买楼津贴，补偿佢可以买到七年楼龄咁样，咁所以变咗系会唔会即系业主佢觉得如果咁有咁嘅政策喺度，变咗我咪等到政府收回土地条例引用嗰阵时候，我先俾佢收咯，咁样会唔会有呢个恐慌咧？即系有担忧咧？ 唔系嗱，佢所以你如果真系协商嗰个赔偿咧，就唔可以即系差过。真係強制收回，而政策會俾嗰個咯。咁同過往咧，即係嗰個收地賠償嗰個咧，而家嚟講咧，因為係考慮各種因素啦，亦都係收購方面咧，就可能係強制收同埋攞翻地嘅時候咧，較為咧喺度暢順啲啦。咁政府就好多時候行政 方面咧就係俾額外嘅所謂特惠嘅津貼啦。 冇錯， 其實新界都有㗎嚇，啲收農地啊等等，咁都係呢個情況。咁變咗你可能帶出咁嗰個收回土地條係最主要是收回啫，但係個賠償似乎都好少應用。但呢個未必嘅，因為點解你要睇居住，即係住宅方面咧，以為要嚟居住同埋做生意咧係唔同嘅喎。做生意嗰度咧，你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未必有咁大嘅優惠啦，係咪？ 冇錯。 第二嚟講咧，呢條條例嚟講咧，收回土地條例咧，又賦予一啲佢覺得政府嘅因恤特惠賠償咧，都唔夠我即係足夠補充補翻我個損失。咁佢都有個權利咧，根據法例上咧，佢可以係要求土審處去判呢樣嘢。咁呢個亦都係我諗而家呢條條例咧，剩翻落嚟嘅可以賦予即係受影響人嘅一啲權利咯。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咧市建局嘅收樓嘅補償機制嘅。咁有興趣講呢個話題嘅話咧，可以打嚟我哋18721。咁謝偉全啊，咁其實如果講翻而家個補償機制咧，始終即係定個機制都要有個準則噶嘛。咁如果以你個角度，你認為究竟即係用乜嘢去做一個即係原則去定咧？即係例如話同樓齡掛鈎啊，定係點樣去定先會比較合理咧？即係對於即係要俾你收樓嘅業主嚟講。 其實合唔合理呢真係好難嘅。你頭先我講從咩角度啫？如果你即係睇翻市區重建，其中當然你係更新個市區，令到嗰個環境改善嚇、居住嘅人咧，本身受影響嘅人咧，係令到佢嗰個居住亦都可以得以改善啊嘛。咁所以就如果你話俾翻個賠償，等於即係譬如50年樓嘅，咁佢其實都係焗住咧，都係住翻啲50年樓嘅。呢方面嘅環境嘅啫，咁對於即係受影響嘅人，佢點樣改善佢個居住方面咧，做唔到嘢噶，咁所以咧，亦都係其中一個道理衍生。點解話賠咧？嗰陣時喺立法會傾嘅時候咧，有啲人唔同嘅意見咧，就話喂，咁其實你應該喺呢方面考慮啲因素。咁最後咧講咗一輪咧，即係七年樓齡啊嘛。但係七年樓齡，因為九年樓齡或者十年樓齡，其實就係冇一個科學根據嘛。最主要就話，喂，咁係咪即係都足夠佢喺嗰個有明顯嘅居住環境嘅改善係嘛？個單位方面，咁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咁當然你市區重建就係嗰個更加宏觀啲嘅，因為唔係淨係個別受影響嘅人，仲有成個環境周邊嘅。即係唔係被收購或者係要重建嗰啲，佢都得到呢方面嘅得益，因為嗰個環境咧更新咗，嗰、那個整體對佢哋嚟講咧都係帶來一啲得益嘅。咁如果你要將嗰、那個賠償嗰方面減少咧，當然咧就我諗受影響或者會被受影響嘅人咧，梗係唔會支持啦，係咪？咁另外站喺即係過去嚟講咧，即係比較民粹方面咧，咁任何嘢係影響啲市民嘅，咁喺呢方面咧，可能亦都即係有反對嘅聲音。所以咁多年遲遲嚟講咧，都冇講呢個七年嘅，最好啊，即係大家都即係變咗保持翻啦。既然以往都係咁樣，咁但係市區重建局點樣去做多啲嘢？佢嗰個財政方面點解決咧？可能要諗另外一啲方法啦。即係 好咁啊！多謝啊，謝偉全。咁啊，多謝謝偉全嘅電話。咁啊，謝偉全係市建局嘅非執董。咁啊，觀眾聽眾可以打電話嚟18723-1同我哋再傾下嘅。咁啊，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第二期消费券将会在7月16日发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料将会为市场带来130亿元消费力，希望可进一步巩固复苏动力。合資格香港永久居民和新來港人士可獲發放2000元消費券，透過不同入境計劃的合資格來港居住及升學人士將會獲發1000元消費券。 如果是新登记人士或者需要转换领取消费券储值支付平台，需要在下个月5号至27号期间完成登记。如果市民决定不转会，当局会继续沿用上次发放消费券的做法。被问到是不是最后一次派发消费券，陈茂波认为往后发展要视乎社会经济民生情况，强调消费券难以成为恒常计划。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将会在9月开审，辩方早前申请永久终止聆讯。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下午颁下书面判词驳回申请。三名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一致否决各自法律程序的申请。法庭裁定被告所依赖的所有理由，无论个别或者整体而言都不成立。法庭考虑到案件的罪行性质和严重程度，没有证据证明国安委不真诚行事，以及被告选择大律师的权利并非绝对的权利，认为案件明显倾向于应该审讯。判词指出，被告聘请的御用大律师添欧云在香港不具全面执业资格，被告仍然可以得到一间律师事务所和由六名大律师组成的团队提供服务，当中包括一名本地资深大律师和多名资历不浅的大律师，他们对处理刑事案件都拥有丰富经验，被告可得到公平审讯。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日前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很多国家的国民都对本国制度相当满意，不希望外部势力将价值观和制度强加给他们，各国应当尊重这些国家和国民的选择，求同存异，开展合作。而新加坡不盲目照抄他国的民主模式，会继续发展自己的体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认为有关说法是基于新加坡自身的成功实践，亦都说出很多国家的心声。毛宁说，民主制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只要适合本国国情，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行之有效的真民主、好民主。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情不同，但是都找到适合自身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坚决反对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试图将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开历史倒车行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以上。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啦，但系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而家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屯门明琴路有火警意外，去镇环路方向，跟住青田游乐场全线需要封闭。另外，狮子山隧道已经开始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慢驶，大家都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未登记已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翻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的车龙而家过了门牌110号。 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嘅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过咗油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去到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戒三叉戟中的大哥，对白不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王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班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依家嚟嘅话系倾紧呢一个即系市建局。嗰、那個即係收樓嗰個補償機制啦，咁我哋有聽眾想發表意見啦，我哋先聽下聽眾咧陳先生嘅電話。陳生你好， 係陳生你好， 兩位好， 係陳生你有啲咩意見咧？ 係啊，我覺得啲補償機制好大問題咯。 嗯，有咩問題啊？ 因為一層樓住咗幾十年，住到佢都唔值錢嘅，淨係地價值錢嘅啫，係咪？咁你冇理由補償佢七年新樓嘅價值俾賠俾佢嘅喎。好似正话阿潘生咁嘅举例，你只系市值五百万嘅，你俾多五百万佢冇理由喎，就系、是、因为咧市建局系自负盈亏噶嘛。咁你如果蚀嘅话咧，就系、是、如果系财赤嘅话，政府喺公帑度补贴佢噶嘛。咁边系纳税人资助呢啲咁嘅旧楼嘅人换楼，系唔啱啊，讲唔通咯。应该值得检讨这个项目。 咁啊，陈生，你认为点样个机制先至会系合理呢？即系嗰个补偿。 嗱，补偿照翻市值计，最多咧就俾多一成，俾多一市值嘅一成或者两成，就唔可能补当新七年新楼嘅价值补俾佢咯。因为你买楼你已经系有赚咗价、赚咗住噶啦嘛。最唔公道就系市建局应由公帑补贴，如果系亏蚀嘅话，就系咁样咯。 嗯，咁啊，多谢阿陈生嘅电话吓，多谢听众陈生嘅电话，系啦，阿潘永祥，头先我听到咧，其实即系阿陈生就话咧，嗰、那个补偿咧就系用公帑补贴，即、啊、系其实系咪嘅咧？ 唔系嘅，因为而家咧就政府咧都系要求咧善稿自负盈亏嘅，咁当然啦，你话会唔会政府再借钱或者注资咧？咁呢个就将来嘅事啦。但起码而家嘅现行政策咧都系自负盈亏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善稿咧，佢收购价系好高咧，咁即系意味着咧，佢就唔可以自负盈亏啦。咁即系就冇咁嘅财力，可以再展开多啲新嘅项目咁解嘅啫吓。 嗯，系啦。咁啊，山陂旁边嘅听众咧，我哋而家系倾紧咧呢一个即系市建局即系收楼补偿机制嘅话题嘅。咁如果有兴趣发表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21。咁啊，潘永祥，我哋听一听即系 嘉宾电话先啊，即系咁，我哋请嚟咧林小露，佢系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林小露你好， 系林小露你好， 你好两位。 系啊，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即系嗰个市建局咧，嗰个即系收楼补偿机制啦。咁即系我哋见到其实系市建局行政总监阿魏志成就提出啊，系咪时候去检讨下呢、這、一个即系、同区七年楼龄嗰个补偿机制啦？咁其实即系头先我哋同即系其他嘉宾倾啊，其实呢一个机制本身讲紧即系2001年开始行到而家，其实都即系好一段时间啦。咁其实话呢、這个机制个检讨，而家真系如果要检讨嘅话，其实有咩原则？其实即系你哋委员会有冇倾过？因为我哋见咧立法会嘅文件咧，即系旧年曾经开个会都讲过啊，究竟而家呢一个补偿机制咧，对现行楼价嘅有冇咩影响咧？咁其实即系局方都系认为咧，现时咧即系呢一个机制咧，都系一个补偿一个合理嘅安排嚟嘅。咁其实你又点睇呢个话题咧？ 就大胆讲，你问啱人，因为其实上年七月嗰个发展事务委员会问嗰个问题，嗰个就系我嚟嘅。咁就因为始终都即系，正如头先你先讲咧，呢、這个补偿机制咧就已经行咗20年。往后看或者叫往前看咧，我哋睇得到咧，如果我哋呢个市区重建嘅策略不改，而市建局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執行机构的话，在这个补偿机制底下，它面对一些所谓有利可图甚至平手的一些项目呢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持续下去呢？所以这个机制呢真的是检讨的时候来的。咁但係至於原則嗰方面嚟講咧，我都要睇翻成個市區重建策略。其實面對嗰個問題有幾大，同埋即係政府喺促進個市區重建依件事情上邊咧，係咪沿用依家現有嘅一啲嘅手段，一話其實都可以叫做大膽少少，再往前行一步。呢個咧，我覺得係需要考慮嘅。 林小露啊，即系我明白咧。嗱，如果喺市建局嚟讲，即系如果我有钱赚嘅，即系因为过往啲项目咧，佢个建筑密度低啦，咁所以变咗佢同一个地盘嘅面积或者一个将来嘅发展潜力一样嘅。咁但系过往咧赔偿嘅金额就会少啲，因为个密度低啊嘛。咁而家似乎咧越嚟越多啲高楼系需要重建，因为低嗰啲就已经重建咗700-800的话咁样。咁所以呢个变咗就系市建局自己本身一啲財政嘅一個轉變嘅情況，咁但係對於小業主嚟講，佢的確覺無論過往十幾年或者而家，佢都仍然覺得就話啊，本身我個單位我冇諗住賣嘅，咁我希望咧，比如我嗰度有500尺好或者1000尺好，咁其實好樂意咧，即係住翻我自己個單位，咁只不過因為線稿佢要收納，同埋將來咧佢唔賣咧，就會收回土地，佢都要被逼要出售呢個物業啦，咁樣或者俾政府收翻啦。咁嘅時候會唔會喺業主嚟講，即係覺得其實無論呢廿年我其實即係業主個訴求都冇變㗎，只不過係線稿你自己財政上嘅改變啫。咁係咪應該喺線稿嘅政策同政府即係協商緊嗰、那個津貼啊？嗰、那個機制點咧，而唔係即係令到啲業主嗰個補償，即係七年機制、七年嗰個樓齡嗰個補償嗰個機制而改變，令到佢哋咧即係收少咗錢咧嚇。 嗱，業主係咪收少咗錢咧？就永遠都有一討論嘅。即係乜嘢叫多與少，因為始終咧，我哋講嘅補償機制，就算七年樓齡都好咧，現實嚟講個樓價係因應個市場而轉變嘅嚇。佢可能得到賠償之後個樓價冧，咁佢咪叫做開心啲咯。同埋調翻轉頭，收到賠償之後個樓市一路飆升，咁啊大家冇咁開心啦。即係從小業主個角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成個策略嚟講咧，我諗有個重點咧，大家即係頭先你講到，即係有利可圖嘅，甚至有一啲已經擺到明冇利可圖啦。譬如成日講佐敦道百文樓嗰啲，你即係除非你將啲所有規劃管制嘅一啲嘅限制撤銷曬佢，你係咪起到成100-200層高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基本上係行唔到落去。咁行到落去，如果唔觸動或者唔調整依、這個賠償機制嘅情況底下，咁其實依家都行緊嘅乜嘢咧？其實政府都有間接補貼㗎。乜嘢叫間接補貼？免息貸款即係 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俾市建局㗎啦、 嗯、 或者係有啲土地係俾市建局去起樓，嗰啲全部都係間接補貼嚟嘅。咁所以呢個有冇得諗呢？咁我自己亦都即係希望政府就係喺新供應嘅土地上面，譬如將來嘅呢個中部水域填海呀，係咪可以同市區重建有一啲結構性嘅掛鈎呢？咁樣咁但係本質上面一定係補貼嚟㗎，不可能補貼，只不過就係話補貼嘅幅度去到邊度，而令到即係市民整體係唔會覺得我哋補貼咗啲舊樓業主太多，調翻轉頭嚟講，舊樓嘅業主佢又唔會咁難過，即係依兩者之間嘅平衡就係需要即係政府嘅集體智慧啦。 咁、林小璐其實話今日我哋傾呢個話題咧，都牽涉到即係市建局嗰個可持續營運嗰個問題啦。因為我哋睇到即係行政總監魏志誠就話啊，咁而家嗰個睇到嚟緊嗰個即係要進入一個借貸期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嗰個財政壓力上高，咁先至提出話啊，係咪都可以考慮檢討呢一個即係收樓嗰個即係機制咧？咁而呢一樣嘢其實我見到可能都係一種節流嘅方法，即係我咪賠得個成本低啲，咁我咪即係營運壓力冇咁大咯。咁但係其實點樣可以持續營運先？市建局因為本身個角色唔係私人發展商嘛，咁其實點樣可以好啲去營運呢？ 如果我用翻嘅所謂即係自負盈虧呢個概念去睇市建局，而任何借錢俾市建局嘅，無論銀行又好，或者債權人啊，我無論佢發債嘅對象係邊個，佢都會當佢一盤生意睇咁，你借咗錢要還噶嘛，係嘛？喺咁嘅角度嚟講咧，市建局自己本身咧係除非假設咗個市道咧，起碼永遠都係向上嘅，即係中間可以有波幅，但大體嚟講一路向上嘅。啊，如果唔係嘅時候，你點都計唔掂條數嘅。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假設個市道從大家香港整體嘅方向嚟講，喂，我哋樓市唔可以再咁飆升噶咯，我哋要平穩。當佢平穩走嘅時候，計一條好簡單嘅數，大家都知道就係現有嗰個賠償嗰個準則咧，係市建局咧係必須要尋求其他嘅政府嘅資助，無論係直接間接，你先可以行得到，或者就係對唔住啦，佢去到某一刻咧，佢要休業啦，大家攬住棟舊樓可能。你真係要等到呢政府話喂對唔住，你作為小業主你冇辦法維持棟舊樓，我收返你啦，一丁點賠償都冇嘅，租客更加唔使講，對唔住你租咗間舊樓嘅時候你合資格嘅你就排公屋啦，咁樣咁係咪咁呢？當然呢個係放大咗嗰、那個即係、就是、危機，但係呢個危機其實係喺一路都喺眼前嘅，只不過就係、是未逼在未接嘅情況底下，就大家遲啲先諗啦。咁但係所以正正就係時候要檢討呢個賠償同埋各方面嘅即係支撐市區重建嘅，唔單止係市建局啊，支撐市區重建嘅財務安排都要去策略性咁去諗。 啊，林小璐啊，即係因為而家市建局咧，佢就即係政府冇話用現金嘅即係注資啦，除咗話一啲最初期嗰陣時有一個貸款咁樣嚇，咁就其實我睇到咧，即係比如香港房屋協會咧，佢哋即係都喺公屋啦，亦都有喺一啲類似居屋一啲住宅發售計劃咁啦。咁當年咧都係政府冇話即係俾一筆錢佢話啊，即係每年俾一筆錢去資助佢，而係咧即係喺嗰啲土地咧，可能有一啲優惠價。可能三分一啊地價或者二分一地價咁樣，咁如果用翻依咁嘅模式，即係話政府唔係真係話幾多億咁樣去注資俾市建局，即係話市建局某程度咧財政上都係自負盈虧，不過佢有啲土地可以有優惠價，咁令到即係俾一個市建局，而喺另外一啲優惠價裏邊咧，佢喺咗物業去賣嗰時候咧，可以得翻一啲財政上一啲補貼啦，當係咁樣。咁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即係又唔需要更改呢個七年樓齡呢個機制，而亦都唔需要政府即係一個現金咁樣去注資，而係有一個土地一啲優惠，咁令到即係幾方面都可能係一種多贏嘅局面。咁呢一個安排係個可能性係可唔可以考慮呢？ 潘永祥，你都係專家啦，我提一個諗法啦，亦都係即係基於一啲嘅即係現有嘅一啲市場價 去俾大家即係考慮，或者係去作為研究嘅參考。正如你所講咧，嗱，即係如果政府係以土地去支撐市區重建嘅，嗱，土地當然政府有個造價嚇，佢話喂，我收翻個成本啫，或者我成本都唔收翻噶啦咁樣。咁係另外一回事，但係如果我係政府話，喂，我免地價，即係方便計條數啫，我免地價俾你市建局，市建局會起乜嘢呢？市建局我咪俾建築費咯，係咪？嚇、俾建築費，你依家起一啲唔好話簡約啊，即係正常嘅嚇，唔係雕龍雕鳳嘅一啲屋宇嚇、未必係公屋嚇、私樓嚟嘅，去換你可能都係講緊建築價咧，都係5000零蚊一尺到嘅啫， 冇錯， 每尺。咁你用咁嘅尺價，你去對比，譬如即係近年嗰啲講緊係萬幾貼近20000蚊一尺嘅賠償，有冇數位呢？梗有數位。咁喺呢個數底下，政府係再係合理地收回部分地價，有冇做呢？梗有得做嘅。只不過就係話，對唔住，新嘅土地一定係離開咗舊區。咁呢啲情況呢就會牽涉到啦，呢、這個就係香港成個城市格局，即係將來嘅改變問題，大家要接受嚇、隨口噏嘅啫。我油麻地我就搬到你去北部都會區㗎啦，大家接唔接受呢？嗱、這個就係即係民情與政治嘅問題，就唔係單係計數嗰個問題。 咁林小璐，咁講翻即係嗰個保存機制啊，因為嗱當年定就七年樓齡就大家即係傾咗一段時間，應該都唔係即係求其傾出嚟。咁雖然頭先阿謝偉全就話，當年定嗰陣咧，佢嘅觀感就係即係唔係好科學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其實如果即係要比較科學化啲去睇呢一個保存機制，究竟點樣定先叫合理啲咧？咁因為有啲測量師就話啊，係咪按翻啲樓齡啊，例如話50年樓齡以下嘅就七年啦，咁跟住50到60嘅就10年，咁啊大過60年樓齡嘅就計13年啦。咁其實你认为点样计先至会系真系合理啲咧？即系对于市建局同埋啲市住 嗱，就用我讲嘅喺社会政策呢啲范畴里面就唔系咁计数嘅，即系冇绝对科学嘅。当然我哋可以有一啲参考，亦都必须有一啲参考咧，系减少个争拗吓、但系减少个争拗同时咧，如果我哋将嗰盘数搞得太复杂嘅时候咧，一般市民即系尤其是受影响嘅小业主，佢根本唔明嘅话咧。其实就仲难处理，咁、我自己觉得就系、是，点解我哋讲话要去检讨呢？就系、是、正正面对就系个财源不足嗰个问题嘛，或者系即系市区重建呢盘所谓生意根本系无利可图，所以个调整嘅方向一定系减嘅，你冇可能再加嘅，喺咁嘅情况底下，不如就大家面对嘅问题喺个所谓七年楼龄嗰个基础上面。有乜嘢方法下调呢？如果头先讲话，我系咪根据楼龄啊？咁抑或系我哋要睇翻即系个楼龄以外，包括就系、是、嗰、那个项目系咪有利可图，因为无利可图。嗱，呢啲全部都所谓系有数据参照嘅嘢，但会令到成个赔偿机制咧系社会上面好难掌握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倾向咧就系、是、你话我七年楼龄。是不是可以调节到返去即是坊间亦都有啲提法喔、哦、你嗰个市价有个估值喺度依家亦都有一个大家接受嘅机制加几%啦咁样呢啲机制就大家好容易明亦、都叫做就是都系一个超越市价嘅赔偿咁。咁呢啲我自己反而覺得呢係應該去諗嘅。咁當然就係呢啲嘅機制以外，頭先講，就算有呢啲機制減咗都好呢，其實我睇到我自己判斷呢，政府都係需要呢以其他模式呢去支撐呢、這個市區重建嗰個可持續性。 啊，林小璐啊，即係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問題呢，就嗱當然啦，即係七年樓齡呢個機制呢，即係其實意思即係話呢，佢賠返個市價再加一個津貼，令到你買翻七年樓齡嘅樓啦。咁但係依個賠償機制咧，唔係就係喺市區重建局收翻嚟做一個重建噶嘛？仲有譬如話，可能係鐵路咁樣，可能佢要收翻一啲樓去做一個可能一啲道路啊，或者以前高鐵啊咁樣，都會有依啲咁嘅收回一啲舊樓噶嘛。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話，哦市建局？嘅一啲舊區重建嘅樓，我就由七年樓齡去到10年或者低啲咁樣重要。咁但係 可能港鐵嗰啲，我冇一個類似善過呢啲咁嘅財政問題啊嘛。咁嘅時候，政府收回呢啲咁嘅樓嘅時候，啊沿用翻七年樓齡，咁會唔會即係喺嗰個即係政策上好似有唔同嘅處理咧？因為大家都係政府用一個收回土地條例去收啫嘛。咁所以如果咁嘅時候，係咪即係話連政府去收回土地條例嗰個政策都要一齊去檢討咧？ 潘長，我嘅理解咧，就其實收回土地條例就有佢由地政署嘅獨立評估嘅。七年樓齡就純粹市建局咧，根據即係當年嘅立法會嘅決定咧，就作為收購，佢唔係用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嘅情況底下去用即係七年樓齡。咁所以即係我以往嘅即係直接參與嘅經驗咧，就係邊個唔接受市建局嘅賠償而決定走去土地審裁處去爭議嘅時候咧，一般攞到嘅賠償係遠低於市建局嗰個收購㗎。咁所以翻嚟咧，如果你話去其他嘅收地啊賠償嘅時候咧，政府係有另外一套嘅機制賠償嘅考慮。最終如果有爭議嘅話，都係翻去土地審裁處，都係考慮時價嘅啫，同埋就係政府政策定咗落嚟嘅一啲嘅因素嘅賠償嘅啫。 好多謝阿林小露，咁啊多謝林小露嘅電話。咁啊，林小露咧係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咁啊，我哋同聽眾又傾下偈啦，潘永祥啊。 係 啊，聽眾陳先生，陳生你好。 陳生你好。 係，喂喂。 係你好，你好，陳生。 係你好啊。 你有咩意見呢？ 但我就覺得咁樣，政府係補償俾呢個受影響業主嘅話咧，佢應該衡量佢補償俾嗰業主嘅金額咧，係足唔足夠佢咧喺附近同區揾翻同樣嘅樓。你唔好理啲業主，可能佢五十年前嚇，五十年前可能係五萬嘅，咁但係五十年前樓價唔可以同而家比嘅嘛。你唔可以話佢五十年前五萬，話佢而家俾500万咧。你賺咗400多萬個，仲唔滿足啊？咁唔係咁樣計噶嘛？即係等於你睇美孚新村，美孚新村最初開賣嘅時候啦，可樂曾經送過3個美孚單位出嚟，最初係賣几万蚊一個單位嘅啫，而家美孚賣到过千万，咁所以我覺得你如果係而家要收人哋嘅樓話咧，就應該衡量翻你補償嘅金額能唔能夠使到市民喺附近揾翻同類嘅樓，咁樣先公道。 好，咁啊，多谢阿陈生嘅电话吓。 好， 系咁啊，阿潘永祥，其实咧，就住即系呢一个，即系话系咪检讨呢一个补偿机制咧？其实发展局都有回应翻传媒嘅查询咧，就系话其实即系任何改变咧，都系需要充分咨询即系公众嘅意见嘅。咁啊，你认为系咪都系要咁样？因为是咁听嚟咧，其实都几复杂啊。 系啊，都要啊，因为咧，即系当年我喺善稿嘅时候咧，即系收购啲旧楼咧，都有好多唔同声音嘅，有啲咧就话。即系你收购咧，其实你七年楼龄咧系唔足够赔偿到嘅。但系调翻转咧，有啲又话点解你唔去收购我咧？即系话如果用七年楼龄咧，佢又好开心嘅。咁所以变咗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咁所以的确，如果要改变个政策嘅时候咧，真系要多方面嘅咨询先可以。 好啦，我哋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門明琴路有火警意外，不幸去振環路方向近住青田游乐场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打鼓岭道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油站，而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就去到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 系 咁啊！呢一节我哋翻嚟啊，转到话题啦，讲下天气先啦。咁啊，睇翻今日天气报告啦，其实今日就天文台又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啊，而家气温就系31度啦，咁啊，湿度68%。咁啊，其实天文台展望咧，嚟紧嗰几日咧都会系持续酷热嘅。咁啊，仲有几阵骤雨。咁啊，星期三嘅气温咧系会达到34度或以上嘅。咁啊，潘永祥，咁其实我哋讲开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其实天文台咧就加强咗嗰个即系酷热天气嘅警告服务，咁所以而家就会有一个咧，即系叫做极端，即系酷热天气嘅提示嘅。咁啊，呢一方面咧，其实我哋可以咧就请嚟咧，即系天文台咧同我哋去倾下呢一个即系极端酷热天气嘅警嘅提示咧，系即系咩嚟嘅咧？同埋讲即系点样去即系同我哋预防中暑方面有啲咩即系关系咧？咁我哋请嚟咧杨汉元啊，杨汉元系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元你好， 系杨汉元你好， 你哋好。 系啦，阿杨汉元，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介绍下咧？其实究竟即系呢一个极端天酷热天气提示咧，系咪一个新嘅警告级别嚟嘅咧？ 其实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啊，不如等我讲翻少少背景资料，等大家明白多啲啦。 好啊，好啊。 嗱，其实随住个气候咧持续暖化咧，嗱气温咧，香港气温咧一路都有啲上升趋势。咁甚至乎咧去到一啲極端酷熱程度嘅日子咧，亦都有所增加。嗱，舉個例子，舊年2022年咧，我哋統計過咧，全年嗰個酷熱天氣嘅日數咧就有52日。咁但其中裏面咧有15日個氣温特別高噶，可以話去到呢個極端酷熱嗰個程度。咁亦都係有史以嚟最多嘅一年。嗱，咁所以睇得到咧，就酷熱天氣嘅時候嘅天文台就當然會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咁但係咧唔係日日都一樣嘅，其中有啲日子咧特別熱、特別高温。咁所以天文台咧因應呢、這個我哋見得到呢個極端高温嘅情況就即係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就喺上個禮拜五啦，即係5月26日嘅時候咧就即係叫做加強咗我哋個酷熱天氣警告服務啦，包括咧就第一就其實嗰個酷熱天氣警告本身嗰啲注意事項咧，即包括裏面嗰啲大家要做嘅防暑措施等等咧，就加強咗啦。另外咧就是、為咗要提醒極端酷熱天氣呢個情況咧，我哋就新增咗一個叫極端酷熱天氣嘅特別提示。咁所以咧呢、這個提示嘅作用咧，就係會跟住個酷熱天氣警告發出啦。咁當我哋如果無論係實測或者預測到有呢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嘅時候咧，就會跟住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發出呢個特別提示，用意咧就係想提醒喺即係呢啲熱嘅天氣裏面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某一日係特別熱咁解嘅啫。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咁依家我哋係講緊咧，即係天文台加強呢一個酷熱天氣嘅警告同埋提示嘅。咁有興趣發表意見嘅聽眾咧，可以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楊漢賢啊，咁其實話即係天文台，如果你話點解要利用即係用呢一個35度做一個界線去定，究竟係極端酷熱啊，定係酷熱天氣警告咧？ 係嗱，其實咧就呢個35度咧就係統計出嚟嘅嗱。我哋即係講翻轉頭啦，即係我哋香港話幾時係極端酷熱咧？一般咧就係指氣温普遍咧去到一個極端程度啦。咁就係我哋而家定義咧就係35度或以上。嗱，咁呢個度數咧，其實我哋就可以話係利用咗香港天文台啦嚇總部呢度有個長期嘅氣温記錄。咁將啲氣温記錄排名之後咧，就睇得到咧，其實35度咧喺呢個排名榜上面咧係處於一個極高嘅位置嘅。即係如果你話用一個百分位數去比較咧嚇，即係100%當係最高啦，咁35度咧，其實已經去到100%嗰啲99%呢啲位數咁高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定義呢個極端酷熱嘅時候咧，就揀選咗35度。 啊，我想問楊漢賢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呢個所謂嘅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咧，係咪即係話咧預計佢嚟緊都會有35度以上啊，或者維持一個長時間啊？定係究竟係以咩準則咧？即係話係咪我預計某一日啊，比如話聽日我有35度啦，我就會發出啊？抑或我預計依個35度可能喺一日裏邊可能都維持好幾個鐘頭，甚至可能咧維持幾日，我先會發出依個叫所謂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嘅咧？ 這個我哋嗱，首先咧，一般咧，我哋會利用即係睇翻香港普遍嗰個氣温嗰個上升去到咩程度啦，咁所以咧，所以有個普遍性啦。咁至於個時間性咧，我哋一般就係以個最高氣温為準啦。 係， 即系话去到35度嗰阵时候咧，你哋就会发出啦，即系无论佢系维持可能 预测咧都会发出嘅。 我预测嘅时候都会发出，咁即系话你发出就可能话会讲明啊，可能明天咧我哋将会有一个即系35度一个咁高嘅温度出现啦咁样。 不過我發出的時候呢，一般就會其實是連同那個酷熱天氣警告一起出的。咁所以一般譬如我們習慣呢，譬如每一日朝早呢6點搭9的時候呢，我們就如果考慮的情況呢有需要呢就會發出。不過呢亦都有時那個天氣變化呢視乎實際那個氣溫上升幅度啦，咁有需要的時候都可以發出的。 咁楊漢然，即係我用返一個小市民嘅角度睇啦，即係有時即係睇天氣報告，除咗一般返工嘅，咁仲有啲長者呀、啊、即係學生呀、啊、咁樣。咁其實如果即係睇到話即係極端酷熱啦，同埋酷熱啦，其實喺嗰、那個即係預防中暑方面呢，其實即係市民有冇啲咩即係要特別注意，或者有啲咩唔同呢？即係兩種嘅即係一個提示一個警告啦。咁其實點樣去分，同埋係點樣去即係預防中暑呢？ 其實簡單嚟講咧，每逢天氣熱咧，夏天天氣熱咧，其實都有中暑風險嘅。嗱，即係究竟係酷熱或者極端酷熱咧，其實只不過係講緊個氣温嗰個程度問題啦。咁但係你喺唔同嘅酷熱或者極端酷熱嘅情況底下咧，個風險咧就會唔同啦，係嘛？咁一般都係如果氣温越高咧，咁你中暑風險咧嗰個機會咧都會大，比較大啲，比較高啲。嗱，咁不過無論如何咧，最緊要咧喺熱嘅時候咧，就係要增強呢個防暑嘅意識啦，做好啲防暑措施，咁盡量咧就去避免或者係降低嗰個中暑嘅風險咯。嗱，我哋而家今年而家新推出呢個特別天氣提示咧，主要就係想提醒市民咧。即係特別氣温高嘅時候，極端高嘅時候咧，就要採取一啲相應嘅預防措施。嗱，例如話咧，要時常留意住自己身體嘅健康狀況啦，確保自己有啲充分嘅休息啦，亦都係要飲多啲水啦，同埋避免身體咧過分受熱嘅。嗱，特別係咧，即係喺啲咁熱嘅情況底下咧，如果感覺到唔舒服咧，就應該盡快去睇醫生啦。 啊！我想問下楊可言啦，如果俾我哋颱風咧，我除咗話一啲提示，即係話你要即係做啲咩防禦措施咁樣，我哋仲話即係早咧就即係安頓喺家中啦，或者室內地方啦，唔好出外啦咁樣。咁而呢個即係極端酷熱嘅一個天氣特別提示咧，除咗話即係教導市民即係即係盡量點樣避免呢個中暑，仲有冇話即係一啲話提議，即係話都唔好出去比如行山啊，或者呢啲活動啊，盡量避免啊，有冇呢啲咁嘅即係意味喺度嘅咧？ 其實一般咧，即係天氣熱咧，頭先所講啦，都有中暑風險，所以咧就有一啲比較高風險嘅活動咧，都可以避免嘅。不過特別要強調一下咧，即係極端酷熱天氣情況底下咧，就最好就避免一啲劇烈運動啦。特別咧上述所講啦，中暑風險咧，其實咧要留意翻自己個體質啦，或者自己健康狀況啦，有啲比較容易中暑嘅人士咧，就要特別留意啦。 咁楊漢然啊，睇翻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天文台都睇到好多數據，即係嗰個極端天氣嘅情況，或者即係特別熱嘅天氣啦。咁就我哋睇到資料都係咧，其實今年個五月份咧，咁其實喺即係歐洲、西班牙都好熱啦。咁而亞洲方面咧，即係泰國啊、菲律賓啊、印度啊，甚至乎新加坡咧，都係好熱嘅。咁好似即係泰國咁啦，即係佢個温度啊，試過即係個體感去到50几度喎。咁即係其實如果天文台預測咧，嚟緊香港咧，即係今年個即係六七月同埋個暑假個温度會係點樣？即係會唔會都係好多日都會好高温，即係去到35度或以上咧？ 你講都冇錯啦。其實咧，即係講翻即係隨住氣候變暖化咧嚇。咁出現極端高温事件嘅機會咧，就一定會係隨之而增加噶啦。咁所以極端高温事件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到會係越嚟越頻繁。咁呢個咧，好明顯係一個全球性嘅現象。至於香港咧，我哋其實咧就你話逐日逐日計個温度咧，當然要近身啲咧先預測得到噶。不過咧，我哋香港都唔例外嘅，都係會受到嗰個氣候持續暖化影響啦。咁所以預料今年咧嚇，即係2003年全年個平均氣温咧都會偏高嘅。咁而且咧都如果達到個最高氣温紀錄頭十位嘅機會咧，都係高嘅。 咁如果講到個風季咧，即係會唔會因為即係我哋睇啲資料都係話，即係今年都會受到嗰、那個即係埃爾尼諾啊，同埋拉尼娜嗰個即係現象影響啦。咁其實今年香港嗰個風季又會點樣？ 或者讲返嗰个厄尔尼诺嗰个现象先啦。 嗯。 我哋而家呢就即係睇返过去嗰几个月嗰啲情况呢，太平洋即係赤道太平洋嘅中部或者东部嗰啲水域嗰啲温度呢都持续升緊嘅。咁呢就所以简单嚟讲呢，就其实嗰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呢就喺度发展緊。我哋综合晒啲最新嘅海洋观察资料或者係一啲即係电脑模式嗰啲预测资料呢，我哋預計咧就未來幾個月咧，就嗰、那個即係頭先講赤道太平洋中部或者東部水域咧，嗰啲温度會繼續升。咁即係換言之咧，我哋預計咧就去到今年可能秋天或者之前咧，就嗰個厄爾尼諾呢個現象咧就會發展形成噶啦嚇。嗱、啊，不過呢個階段咧都仲係發展緊嚇，咁、啊、所以我哋只可以講翻啲一般即係嗰個影響啦嚇。嗱、啊，如果睇翻以往嘅情況咧。喺若果厄爾尼諾喺即係冬季發生下，即係當佢喺今年秋天發展咗，冬季繼續啦。咁咧就對於香港嚟講咧，就我哋會發覺嗰啲嗰個季度咧，即係冬季咧，嗰啲雨咧一般咧都會係比較多一啲嘅。 嗯，咁啊，楊漢賢，其實咧，因為嗱，而家即係天文台就加強咗嗰個酷熱天氣警告嘅。即係提示又有服務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之前節目都有提過，即係暑熱指數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咁多呢啲指數啊同埋提示啊警告，有時市民都會容易混淆，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即係市民清楚啲啊？究竟而家有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又有酷熱天氣警告，咁如果有暑熱指數嘅時候，咁佢點樣去睇呢啲數據去即係預防中暑，或者去即係點樣去安排自己嘅生活呢？ 嗱，其實一個好簡單諗法啦。嗱，無論頭先提過嘅酷熱天氣警告啦，即係呢個已經即係2000年已經開始即係運作緊噶啦。呢個警告系統一路廿幾年嚟咧，其實好簡單，就係睇個氣温啦，主要嚇，即係香港個氣温啦，普遍嘅氣温係點樣。咁啊，包括新近啱啱推出嗰個極端酷熱天氣呢個特別提示咧，其實都係睇氣温嘅，即係視乎係有幾高幾低嘅。所以呢個咧應該一般大家咧都好容易明白啊。咁啊，熱嘅時候就要做好一啲防暑措施。嗱、啊，可能有少少複雜咧，就係喺嗰個香港暑熱指數嗰度啦。咁所以呢度咧嗱，如果時間容許咧，可以解釋少少啦嚇。嗱、啊，香港暑熱指數咧，第一唔係一個温度嚟嘅，因為咧佢係比較複雜少少咧，就係、是、一個指數就考慮咗綜合考慮咗咧。呢、这個環境裏面嘅温度啦、濕度啦、空氣流唔流動啦，同埋咧太陽熱輻射嘅水平嚇，即係有幾多太陽曬住，令到你個質即係會熱咗幾多呢個因素。嗱、啊，咁所以簡單嚟講咧係一個指數，咁咧就佢唔係温度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唔需要去直接比較嘅嚇。嗱、啊，不過咧佢有啲特性嘅嗱，呢個暑熱指數咧，因為佢包含咗咁多嘢咧。咁所以咧，嗱，我舉個例子，譬如話，兩日同樣都係嗰個氣温相若嘅，大家都可能當係30度咁先算啦。咁咧，嗱，如果有一日咧，即係兩日裏面其中一日咧比較濕啲，啊，或者係比較陽光猛啲，加埋如果風力或者比較弱啲啊，冇乜風，咁嘅情況底下咧，嗱，嗰個指數咧就比較高嘅。咁調翻轉，你若果嗰個情況咧係嗰個濕度比較低嚇，乾少少，陽光咧冇咁多。咁啊，風咧或者比較大咧，咁個到時嗰個香港暑熱指數咧就會較低。嗱，呢個咧其實就唔係一啲話好複雜嘅嘢噶。嗱，你諗下個香港暑熱指數咧，其實佢就反映咧，即係個環境對於人體嗰個暑熱壓力啊嘛嚇。咩叫暑熱壓力咧？簡單嚟講咧，就係話你即係喺熱嘅時候，你容唔容易排到汗嚇？嗰啲汗水容唔容易揮發？揮發到自然咧就個壓力可能冇咁大啦，揮發唔到咧咁個壓力可能就會大啲。但你諗翻頭先嘅情況咧，如果係比較乾爽啲，甚至乎有啲風吹嘅，咁陽光冇咁猛，咁自然咧就算個氣温高咧，咁人體嗰個散熱咧就會係比較弱化啲，咁所以自然咧就可能感受到嗰個壓力就會低啲。嗱，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明白咗呢啲原理咧，其實就兩個就分得好清楚，即係一個就氣温啊，一個咧就係講緊個成個環境對於人體嗰、那個即係受咗熱之後咧，會感受到嘅幾大壓力。 嗯，好，咁啊，多谢阿杨汉贤嘅电话。咁啊，杨汉贤咧就系天文台嘅高级科学主任。咁啊，潘永祥，咁、其实即系睇到即系而家有呢啲新嘅即系酷热天气嘅提示啦。咁其实对于即系市民嚟讲，佢究竟系避暑系咪真系有一个即系好嘅提示咧？同埋如果住喺㓥房啊，或者嗰啲即系板间房咧，佢哋可能未必有安装 冷氣啦，可能風扇都可能係好舊嘅風扇，未必好好涼爽啦，好焗啦。咁佢哋又點樣去避暑咧？咁如果啊聽眾係呢一啲嘅劏房住户，或者你對於即係酷熱天氣警告有啲意見，可以同我哋想分享一下嘅，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18723一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大家好，我係一個科學家， 我係一個發明家， 我係創科人員。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啊，赵生，赵生，有线就嚟变冇线咯，你有咩感受啊？ 赵生，赵生，其实咧，你会唔会好唔舍得咧？我 啊，咁多年以嚟咧，你喺有线最难忘嘅系乜嘢啊？ 得啦得啦，我会逐一回应。 几时啊？ 梗系今个礼拜啦，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赵应春， 手下留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系潘永祥，咁啊，其实即系今日仲有单新闻咧，即系我哋都会倾下，就系嗰个第二期嘅消费券咧，就即系公布咗啊，几时派发？就系7月16日派发嘅，咁啊个金额就系大概2000蚊。咁啊，如果有消费券派咗呢2000蚊，你会点使？ 我对我嚟讲咧，就即系嗰个分别又唔系太大嘅，咁可能即系可能去多啲旅行啦，因为一平时嘅支出。都其實都冇大分別，咁但係旅行嘅大家都知道咧，可以去多啲又得，去少啲又得。咁另外一樣就多數都係食啦，即係可能如果係有啲消費券咁，咪食多啲啦咁樣。咁其他消費我就對我嚟講都係相若嘅啫嚇。 咁消費券就其實嗰個目的之一都係有一個提振經濟嘅作用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究竟啊嚟緊嗰個消費券你會點樣用咧？或者之前攞咗個消費券你又用咗喺邊度咧？咁如果有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一嘅。咁我哋聽陣咧，潘永祥都會同一同咧，即係啲飲食業界傾下啦。咁即係消費券除咗頭先你有提到嘅，都攞嚟食嘢啦。咁即係零售會攞嚟買嘢啦，買電子產品啊，其他相關嘅即係波鞋啊，各樣啊，唔同類型嘅產品啦。咁究竟啊，行業方面即係有冇受惠咧，或者？個經濟係點樣情況呢？咁所以聽陣我哋都會可以同翻咧一啲即係業界嘅朋友咧去傾傾嘅。咁啊，再提一次啦。如果聽眾咧想同我哋傾下，究竟你點樣使消費用消費券去消費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一。咁啊，所以等陣咧就打電話同你傾下啦。咁我哋先聽咧就係一節新聞先。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潘永祥，頭先新聞之前，我哋預告咗，我哋會傾下呢個第二期嗰個消費券嗰個問題啦。咁就其實睇翻啲即係資料啦。咁啊，今次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咁啊，第一期就4月嗰陣即係派咗啦。咁啊，嗰陣時即係有啲媒體啊訪問咗啲市民啊，究竟即係你會唔會即係用消費券嚟消費啊買嘢啊？咁有啲市民啊就話都未必會啦，咁啊可能會攞嚟做生活費，因為即係覺得之前都使咗一陣啦，咁而家就不如即係有啲錢啊留翻啦咁樣，所以未必就會好即係大額去消費啦。咁當然都有啲市民係攞咗消費券咧，係會即係去買嘢啦。咁所以即係零售業方面咧，其實喺嗰個消費券咧，咁啊有啲資料就話似乎都有啲受惠嘅。咁但係即係講緊頭先，我哋有提過飲食業啦。咁飲食業就會話其實佢未必即係受惠到喎，因為講緊四月份派消費券嗰陣咧，其實就開始多咗啲香港人就外遊啦。咁同埋即係去外遊就未必會喺香港 即係消費啦，亦都唔會喺我食嘢住啦。咁所以就未必會好即係幫到啦。咁所以如果講翻呢個飲食業嗰、那個即係喺消費券呢一個提振嘅即係措施之下，係咪真係有幫到佢哋咧？咁我哋不如請嚟飲食業嘅朋友傾下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請嚟阿黃傑龍，咁佢係稻苗學會嘅榮譽會長。黃傑龍你好。 係黃傑龍你好。 係、哎、兩位好。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咧傾下咧？即係其實之前第一期個消費券咧，其實即係你哋如果即係啲會員啊，或者你哋去睇下條數咧，其實消費券嗰個派發係咪對你哋嗰、那個即係飲食業方面有冇啲咩即係影響咧？ 嗱，其實我哋飲食業咧就當然係歡迎派消費券啦，係咪？即係我哋理論上應該會受惠噶嘛，嗰、那個本地消費。咁但係咧，確實究竟個消費券對我哋有幾多獲益咧？其實就好難抽空嚟講嘅，因為除咗第一次派消費券，你會好明顯咁見到周街大家都係排曬隊，都係想用嘅消費券咧。其實越往後嘅次數咧，其實越唔明顯嘅，即係佢咧大概個感覺，譬如上一次咁咧，你都係派咗同唔派，其實個生意嘅即時見到嘅分別咧，就唔係好見到嘅。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唔知個客人係咪用嘅，其實，因為咧佢唔需要話俾你聽係咪用消費券噶嘛，佢只係話俾你聽，我哋用某一種個俾錢方法，咁我哋就去用噶啦。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好知道嘅。咁但係咧，就其實主要都要睇翻整體嗰、那個即係經濟情況咯。即係而家餐飲業面對嘅咧，就係開關之後嘅頭嗰兩個月咧，其實嗰、那個。經濟反彈都好明顯嘅，即係一二月嘅時候，其實即係生意就幾好啦。咁但係一進入三四月咧，就明顯見到外遊嗰個因素就變咗係主要因素啦。咁特別係一旦放長假咧，就其實見到市面都真係冇曬人嘅，即係好似以過去呢兩日咁咧，根本去到啲商場又見到好似空框框，搭車又好似周圍都唔塞車，唯一咧就最旺嘅就係高鐵站啊、過關啊就好旺。咁呢啲日子咧就變成我哋餐飲業嘅生意咧，可能係比喺平時啲禮拜六日仲會靜啲，係咁嘅場景嚟嘅。咁所以就消費券就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有好過冇嘅，即係因為如果冇咧，可能仲差噶嘛。咁有呢都叫做仲有啲，起碼都仲有幾百億係幫下手啦。咁所以即係大概係一個咁嘅情況囉。 啊，黃傑龍啊，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呢，就好難即係估計嗰個消費券呢有冇一個作用喺度，因為有好多人呢出咗去外遊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預計嗱，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報復性咁樣外遊啦咁樣，咁我相信即係外遊都要第一又要請假啦，同埋你都要一定嘅金錢啦，亦都即係體力都一定嘅勞動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去完一次咧，又未必話短時間又會第二次噶嘛。咁如果你預計咧，如果喺7月16號即係有第二期嘅消費券，而啲人亦都未必咁短時間又再外遊，咁會唔會可能喺第二期個消費券咧，對餐飲啊或者零售嗰個幫助可能會較為明顯啲咧？ 我哋都希望係咁，咁但係咧就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咧，就如果講去啲比較遠程嘅旅行咧，就的確係嘅，就去唔到咁多次嘅嚇，因為都實在要又要請假，又要使好多錢。咁但係咧，就而家呢啲短假，就算好似今次咁佛誕，只係多一日假期啫，三日嘅長假咧，其實翻去國內玩都好方便，甚至乎咧，而家好多即係一日半日都可以上深圳玩幾個鐘咁，亦都好簡單。咁呢種咁樣類型嘅情況就，其實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時間咯。咁你話要去到幾耐先至會停止呢？其實我覺得就唔係話要呢啲停止嘅。其實香港人周圍玩好正常，關鍵呢就係我哋要吸引翻啲遊客嚟香港。咁呢就變成一個起碼平衡嘅狀態，嚟嘅人同走嘅人都係比較對等啦。咁就情況好啲咯。咁幾耐先做到咁呢？咁我哋期望慢慢逐漸好轉啦。即係而家嗰啲Hello Hong Kong 啲機票又陸續又繼續派緊啊，咁希望國內嘅亦都係會逐漸過嚟啊，咁希望譬如到年底嘅時候，可能已經係去到比較可以平衡嘅狀態啦，咁咯。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而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第二期消费券啦。咁啊，包括即系对饮食业嘅影响系点啦。咁如果听众啊，你第一期有用过消费券嘅，咁啊，可以同我哋倾下，或者你系准备下第二期你嘅消费券想点样去用咧，想同我哋倾下咧，可以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21。咁啊，黄杰龙，咁其实即系讲翻，其实话其实消费券啦，有一啲说法就话咧啊，其实系咪可以？就針對翻特定嘅行業咧，去發一啲消費券嘅，即係例如舉例飲食業咁樣，係咪都可以有啲針對飲食業嘅消費券？咁你認為呢方面嗰個做法有冇一個可行咧？對你哋 嗱，你問我咧，我係受惠方啊，梗係好啦，係咪？即係如果個消費券設定係只準喺餐飲用嘅，或者只準喺零售用嘅，咁對我哋呢個別一兩個行業啊，梗係好開心啊！咁但係咧，就唔係嘅行業咧，就肯定又會反對喎。即係反轉嚟講，冇人保證佢特定行業嘅時候一定包餐飲噶嘛。咁變咗，我都想像得到政府個難處咯。即係譬如最明顯有人討論過，係咪消費券唔準去幫襯旅行社，唔准買機票咁啊？因為咧，明知你係拎出香港用噶啦。咁但係過去幾年疫情，旅行業亦都係冰封咗，咁冇理由唔幫佢哋啊，係嘛？咁同埋。即係如果話嗰啲消費券拎去買機票就係去外國嘅，咁餐廳其實好多時都係食和牛啊，買零售可能啲電話都係外國做啊，咁都係同一個情況，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諗嚟諗去都覺得都係的確係比較難做到呢啲個別行業，除非咧有一啲個別行業係好似當時疫情期間佢係特別係有一啲規管咗佢，係好特殊係受影響嘅。咁個別行業幫助就得，但係否則喺呢啲咁嘅經濟復甦咧，我自己覺得就難啲去個別行業使用得到個消費券咯。 啊，黃傑龍啊，你哋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某一個行業，比如話餐飲業先有一個消費券咁啊，即係難啲啦。咁但係你業界有冇比如話即係刺激嘅作用一啲計劃咁樣？比如話你消費券用嘅。咁你用100蚊，咁我就可能又会有个20蚊咁嘅一个优惠，即係相类似啦，咁样令到嗰啲消费券呢多啲，即係用返喺餐饮业。咁你以所知呢，即係餐饮即係嘅行家呢，有冇啲类似咁嘅计划嘅呢？ 有嘅，即係餐饮啊、零售啊都有类似嘅嘢。咁不过正如我头先讲啦，因为其实客人系唔系用消费券呢，就確实系唔知嘅。咁咧，其實呢啲所謂用消費券就有額外優惠咧，都係一種噱頭嚟嘅啫，都係一種即係俾優惠嘅其中一種名目咯。咁喺個經濟唔係話咁理想，消費唔係咁暢旺嘅時候咧，就大家都係會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包括譬如消費券推出嗰時候就出下呢啲特別係針對消費券嘅優惠啊，咁其實都係普遍。咁但係咧，就因為嗰個通脹其實都好高。人工啊加到好犀利啊，食材價格好高啊，咁變咗咧就即係優惠其實亦都好難話俾得太深，因為咧就否則就買一碟試一碟，咁亦都唔係辦法，咁所以係有少少呢啲咁嘅困難喺餐飲度出現。 咁黃傑龍啊，咁因為睇翻咧，即係嗱，有啲即係零售業嘅即係協會啦，佢就關注到咧，即係嚟緊即係會寄望嗰個暑假或者嗰個十一黃金週嘅一個消費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又同時又即係擔心，即係有啲業主啊開始加價，可能令到個生意可能比較難做咧。咁呢一方面其實即係你哋飲食業會唔會都面對個租金嗰個問題咧？ 你講得非常啱，即係喺嗰個依家即係放開關之後咧，就好多業主都如果依個時候咁啱要傾租咧，續租啊咁咧，就普遍都係要求加租嘅。咁我都見到有一啲行家咧係即係抵唔住呢啲加租。咁頭先都講咧，其實生意就唔係真係想象中咁好。咁反而咧捱過三年之後，做業主仲要加價。咁人又難請喎，咁人工又係咁升喎，咁有啲都覺得太，既然係咁困難啦，就不如停咗佢算啦，執笠啦咁。咁所以就即係反而疫情嗰時咧，你有一個好明確嘅目標啊，即係捱過就得㗎啦，過咗疫情我就會好㗎啦。咁但係而家疫情後咧，反而仲有呢啲困難咧，就變咗仲係真的確係見到開始有啲人選擇寧願結業咯，咁希望呢個就唔會變成一個潮流啦，即係只係個別啦，咁但係其實都好睇，即係可見嘅日子，究竟個生意係復甦得翻幾多啊？頭先講呢啲，大家去曬旅行呢種情況有幾嚴重啊？ 咁每个商家都有自己嘅考虑咁。 嗯，好，咁啊，多谢阿黄杰龙嘅电话。咁啊，黄杰龙咧系稻苗学会嘅荣誉会长。咁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是同声同气的大湾区的内地九市日均的出行量已经高达662万人次的。哪个城市之间的流动是最多的呢？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2023年投资市场信息万变，互联网进入 Web3.0 发展。区块链技术至为重要，将会怎样改变大家未来生活？ Blockchain 呢，它是一个很赋能的一个技术来的。香港政府都是叫做欢迎 Web3 创业，有好的 idea， 但是呢因为没有 data， 他们其实很辛苦的。 6月3号下午第一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来欧科云链主席任毓南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 系 咁，我哋又转下话题啦。咁啊，即系其实呢一几日新闻都有提到咧，一单即系事件咧，就系咧，将军澳日出康城咧，就是、一个单位咧，咁佢嗰个主力场咧就即系被拆走。咁啊，事源就因為個業主佢裝修嗰陣就要求啊，想即係打通即係幾間房咁啦，咁啊將三間房啊打通變咗一間房啦。咁當中佢個改動部分咧，就係將佢個房咧其中一埲即係主力牆咧就拆咗佢。咁啊事件就牽涉到即係幾個關注點啦，因為嗰個主力牆拆咗，咁啊究竟對個樓宇結構有冇影響啊？咁樣好啦，咁如果即係你佢要還原，咁還原本身咧有啲工程師話其實有難度嘅喎，即係你唔話咁就咁樣起翻埲牆咁樣，咁就了咗事喎，因為你仲要有其他方面喺個結構上高要有個即係做法啦。咁呢方面其實即係如果以你個經驗係咪即係呢一方面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就咁樣起埲牆就攞嚟還原嘅？如果真係個主力牆拆咗。 是啊，的的确确唔系啊，即系唔好话主力墙啦，就算好多维尼建筑咧，即系你要还原咧，就唔系话啊，我做乜还原就得嘅，即系你要屋宇署咧，就有个方案你要去审批嘅。咁一般嚟讲都有个认可人士啦，有个即系还原嘅方案啦，咁屋宇署批咗，又即系跟住做嘅。咁所以唔系话即系随便咁样即系还原就还原嘅吓。咁就當然啦，主力牆一般嚟講都容易分別嘅，因為咧，尤其是啲新樓咧，喺個手書咧，咁如果係主力牆咧，一般嚟講都係有啲好深色嘅黑色線嘅，咁所以變咗就唔難嘅。尤其是如果你做工程嘅，如果譬如你話啲房點解好多時啲房唔係主力牆咧，因為好多時咧啲因為翻啲家庭咧即係需要嘅，有啲可能三房變兩房，兩房變三房，有啲可能將三個房咧就平均咗去。两间大房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咧，即系发展商去做嗰阵时咧，就啲房咧就尽量都唔好做主力墙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因为可能计数嘅问题咧，可能咧都啊，即系需要做呢个主力墙咁样。咁但系做工程嘅时候，当你一拆嗰时一定知嘅，就算你未拆嗰时候咧，你敲下佢咧，即系都知道边啲系主力墙定唔系主力墙嘅咁样。咁所以的确，如果真系拆啲主力墙咧，即系对整座楼宇嘅结构啊，即系都有一个好大嘅危险嘅。 咁因为嗰个出事嘅单位咧，佢就系港铁嘅楼盘啦，咁所以港铁咧就已经系即系同屋宇署嘅人员咧就已经去到嗰个即系涉事嘅单位咧进行一个结构嘅安全检查，咁啊发现咧嗰个单位系涉及咗违规嘅情况嘅，咁啊屋宇署就会按呢一个建筑物条例进行跟进，咁啊潘永祥，咁啊讲开拆主力墙咧，系咪真系会即系对嗰、那个？结构啦，即系嗰个楼宇结构有影响啦。不如我哋请嘉宾咧，即系倾一倾啦。咁我哋请嚟咧，阿魏学仁，佢系结构工程师。咁啊，魏学仁你好， 系我哋你好， 你好。 咁其实我哋想讲翻，即系个事件啦。咁啊，其实呢一类咁样即系拆除主力墙嘅单位咧，系咪真系会对即系楼上或者嗰个楼宇嘅结构，真系会构成一定嘅风险咧？ 个风险就应该系嘅，一定有嘅。 咁係邊方面嘅風險？因為即係我就咁睇啊，拆咗個主力牆咁，其實即係一般我哋睇個概念就係，咦會唔會對樓上嗰個承重能嗰、那個承重能力會唔會有一個即係風險喺度啊？咁即係變咗對樓上嗰個業主可能就會有影響啦。咁啊對樓下嗰個會唔會即係如果冇咗半主力牆，應該就唔會嘅。咁所以如果即係聽眾嘅話，我哋想去理解其實拆主力牆究竟即係第一件事，即係其實一般應該唔會咁隨便拆噶嘛，係咪先？ 係。其实那个主力墙呢，它那个的你可以将它看到是一条柱。嗯啊、如果你将条柱的一部分或者整个打了的时候，当然整个整体性的结构都是会有问题啦。啊、如果它即使个承建的承重的能力仍然在这里的时候呢，啊、但是如果它会将钢筋呢就切斷咗嘅，啊咁佢切斷咗咧，就下邊樓下嗰個原本佢嗰幅牆，佢嘅鋼筋咧就係直上就伸入嚟你而家呢埲牆嘅。 嗯， 咁你切咗佢之後咧，就變咗佢下邊嗰個鋼筋咧，佢嗰個伸入嚟嗰個嘅長度咧就唔夠嘅時候咧，當如果你個結構有譬如話打風嗰時有啲移動啊嗰時咧，咁佢樓下嗰啲嘅鋼筋咧就攬唔實啲石屎，啊，因為嗰個石屎對佢嗰個嘅即係 bonding 啊，嗰個黏住力咧就變咗唔足夠啊，咁就變咗佢嗰部分嘅接口，佢同即係個樓下嗰個牆身同埋個天花嗰個接口咧，佢有機會咧就好容易咧就會產生裂紋。 嗯， 啊，咁、那個樓下嗰個就一定會投訴啦。啊，咁同樣嘅，原本你嗰埲牆嘅鋼筋係會一路直插上去樓上嗰個嘅嗰埲牆，啊，咁但而家你喺下面又剪咗咧，咁如果佢嗰啲鋼筋仍然即係佢嗰個長度喺個石屎入面嘅長度就會唔夠嘅時候咧，咁上面嗰個地板咧亦都係容易產生個裂紋嘅。 嗯， 啊，咁就算佢嗰個安全性，可能佢有個安全嘅系數或者。佢會將啲力傳咗去其他嘅結構嘅構件度咧，咁但係就變咗對樓上樓下嗰兩位嘅業主嚟講咧，佢都係會容易就見到有裂紋產生，尤其是係打完大風之後啊，或者住住，咁就好容易會有啲糾紛會出現。 嗯， 啊咁啊咁而家佢嗰埲牆其實嗰個嘅厚度又唔係好大，啊大概200厚嘅，如果你跟佢個結構積嘅話。啊，咁佢又唔可以好似地鐵咁用嗰啲塔樓去將佢將啲鋼筋再連接翻，所以佢如果做個復原嘅工程嘅時候咧，佢好多時佢就要係鑽窿插鐵先至可以做得到。啊，咁佢做呢一個嘅鑽窿插鐵嗰個時候去還原，想起翻埲牆嘅時候，佢亦都會滋擾到樓上同埋樓下嗰兩個。 两 伙嘅 业 主， 好咁，艾学仁啊，我哋仲想同你倾下嘅，咁因为而家我哋要听新闻啦，咁、 啊、 所以我哋转头翻嚟啦，会再同你倾下嘅。 好啊，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对于咧即系拆墙啊，即系装修拆墙有意见啊，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系1872311嘅，咁啊，所以有意见咧可以发表嘅，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车北上今明两日接受登记抽签，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截至下午5:00，有大约9500架私家车成功登记，亦都收到部分未能登记的个案。调查发现是运输署电脑程式出现问题，并且已经修正。当局表示，星期三会公布中签结果，中签者在于指定日期在网上递交申请文件。所有透过港车北上计划前往内地的汽车都需要到位于元朗的内地指定验车机构中国检验公司验车。 當局預計提交申請之後大約十個工作天，申請人就會知道是否獲批，成功申請者會獲發內地的電子牌證和運輸署的許可證，可於7月1日起駕車前往廣東省，但需要事先在網上約定指定出行日期，每日實際可經港車北上計劃到內地的車輛數目會設上限，若果人數太多會抽籤決定。广华医院新急症室星期三上午7:30起启用，面积较现时增加超过两倍，入口将由现时的窝打老道迁至碧街，等候大堂设有多个诊症室，专门处理非紧急和次紧急病人，急症室增至5间。院方话，当日会增派人手，如果有危急病人在朝早7:30之后到旧急症室求诊，亦都会提供服务。现有急症室会运作至当日最后一名病人离开。医院行政总监邓锦成表示，新急症室空间较原本大，病人之间距离较远，亦有专门处理发烧病人区域，有助控制感染风险，亦都希望新急症室启用有助缩短病人轮候时间。医院急症科部门主管陈东玲说，新大楼无障碍洗手间会安装监察感应器，如果病人进入洗手间一段时间，职员会收到电话通知，及时了解情况。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祝贺对方当选连任。习近平指出，中国与土耳其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近年中土战略合作关系保持发展势头，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他说重视中土关系发展，愿意和埃尔多安共同努力，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的问题上相互理解与支持，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较早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支持土耳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在埃尔多安领导之下，土耳其的发展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7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34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门明琴路有火警意外，北行去镇环路方向近住青田游乐场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狮子山隧道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的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是慢驶，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而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返啦。之后转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而家去到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放榜成绩唔系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揾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潘永祥，我哋繼續係傾緊咧，即係將軍澳出康城咧一個單位咧，就懷疑咧就裝修期間係拆咗個部分主力牆嘅。咁我哋頭先就同緊啊藝學人咧結構工程師傾緊嘅。咁我哋繼續同阿藝學人傾下，即係拆牆嗰個問題啊！藝學人你好。 是你好。 咁剛才我哋提到呢，其实话即係拆墙呢，其实即係我哋都想了解下，其实如果一般装修啊，即係其实一般装修师傅系咪都会分辨到佢要拆嗰埲墙系咪即係主力墙呢，即係系咪其实好容易就会 check 到嘅呢？ 其实就唔系好容易嘅，有时候呢啲非主力墙呢佢都可能系个石屎结构嚟嘅。咁、但係所以呢就最好嘅方式呢就系佢先去屋宇署嗰度呢攞个结构嘅图纸，然后先至去分辨得到，咁嗰个就万无一失， 咁即系如果系 有啲嘅结构墙咧，其实佢有啲非结构墙咧，佢可能做到好厚嘅石屎都有嘅，我哋都见过，咁但你查完图纸，确认咗佢唔系一个结构墙咧，其实你都可以打走嘅， 咁或者咁讲呢，系我人啊，即系如果佢嗰个唔系结构墙，好似比如砖墙，咁又好容易发个系啦，即系非一个主力墙啦。但如果即系话佢都有人降紧水嚟，咁可能只不过起楼嗰阵时可能呢个方便啲，或者我觉得即系适合啲，咁所以变咗就未必，如果唔系砖墙呢，都未必一定系就系、是、等于主力墙，系咪咁意思啊？即系所以都系要去屋宇署攞个图即系睇咁样吓。 是啊是啊是啊，咁如果你嗰个是旧楼呢，有时候砖墙呢佢都是一个结构墙嚟嘅，都是 low bank wall 嚟嘅。咁所以即係你唔係话因为佢嗰个材料系乜嘢你就一定唔系或者一定系。咁所以就最主要呢就係有图纸呢你就要跟图纸去睇。 咁所以啊，學人即係話，如果係一個即係個單位業主，佢要進行一個間隔嘅改動嘅，咁其實佢係應該同個裝修公司，即係或者設計公司如果包埋工程㗎啦，佢係應該要即係有一個程序啦，係咪？即係要去攞圖積，然之後決定嗰埲牆係咪一個主要嘅結構牆啦，然之後佢再決定係咪做落去啦，係咪即係有個程序咁去申請先要符合嗰個 規則？係啊係啊，其實佢要自己去檢查嘅，咁如果佢真係一個結構嘅牆，而你需要做個改動咧，咁你就唔可以當佢係豁免工程咁樣去做，或者係當佢係小型工程咁去做。咁嗰個就一定要入職先至批咗先至可以做。 咁但其實呢個係咪即係業界裏面一個即係大家會即係都係要知嘅嘢，即係會唔會有時即係有人會走罅，即係貪方便咁樣，我哋唔好理啦，唔申請啦，咁做咗先啦，冇乜大問題。即係會唔會啲情況即係業界其實冇共識嘅呢？ 如果喺裝修公司或者個小型即係建築工程嗰啲嘅承建商呢，咁佢哋呢可能就有時候佢哋嗰個專業嘅知識未必夠嘅。咁有時候即係你即使去屋宇署攞咗結構圖則呢，有時候佢哋都未必識得睇嗰個圖則。因為佢就唔係同個建築圖則一樣好明顯就話呢度係睡房，呢度係廳咁樣。咁結構圖則呢就變咗呢你一定差唔多即係要受過呢個訓練先得嘅。 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時咧就譬如話你好似申請個牌照咁，你申請即係一般工建築工程嘅牌照嘅時候咧，佢哋而家咧所以一定規定你，如果你間公司係申請一般建築工程嗰啲牌照咧，佢一定要有個 TD， 即係 technical director。 嗯， 咁嗰個咧就規定咧一定要係大學畢業嘅。咁佢就避免咗，因為有啲建築公司佢個老闆可能係科班出身嘅，佢未必係接受過一個大學嘅訓練，所以佢睇嗰啲結構圖則，可能佢會有個困難都未定。 嗯， 咁就變咗要避免呢樣嘢，就變咗規定，如果佢要申請呢啲嘅建築嘅執照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如果佢自己唔係一個大學畢業生咧，佢就需要請一個大學畢業生。 嗯， 咁佢就變咗嗰個咧，就一定要識得睇個圖則咯。咁但係你個小型工程嗰啲咧就冇呢個要求。咁你普通嘅裝修公司咧，亦都係冇呢個要求噶嘛，因為佢唔需要去攞牌證，攞個執照啊嘛。 嗯。 咁所以就變咗佢哋識唔識睇咧，就好睇嗰個公司佢自己嗰個當事人。即係或者主事嗰個人，佢自己有冇呢方面嘅訓練咯？ 啊，係我陣啊，頭先你講到話要大學畢業生咁樣，咁以後有冇話即係規定係邊類嘅大學畢業生咧？當然係同結構規定啦， 本科一定係土木啊，或者係結構啊嗰方面嘅。 咁有冇話到係一定要工程師學會認可嘅課程先得咧？ 原則上喺建築物條例下邊咧，就規定佢嗰、那個。如果是認可的學位呢，就通常呢他是要一係就如果你是工程師的就一定要是即係嗰個係工程師學會啦，如果你是建築師的就要是建築師學會啦，如果你是測量師的就要是即係測量師嗰個學會嗰啲人咯。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单位间隔改动啊、拆墙嘅问题啦。咁所以如果你对你嘅单位嘅间隔改动啊，或者你又有问题咧，可以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倾下嘅。咁啊，魏浩仁，咁其实咧讲翻即系拆墙嗰个问题先啦。咁即系话头先讲紧嗱，新楼可能好容易睇个图迹啦。咁如果啲旧楼咧，其实图迹都唔系咁容易睇到啦。咁另外就牵涉即系钱嘅问题啦，因为无论你系拆墙。跟住你即係裝修要錢啦，咁跟住你如果真係俾人發現原來你係即係違例嘅，咁你還原咧其實又係要使錢嘅，咁其實即係呢方面其實個業主即係其實應該點樣判斷先至令佢自己唔會跌咗落去嗰、那個即係違例嗰個陷阱嗰度咧？ 呢、這個佢就即係如果佢真係想做呢啲嘅工程嘅時候，其實佢應該去揾一啲嘅專業嘅建築嘅人士咁去攞一個意見咯。咁。在法例下面就當你乜都識的嘛，咁所以就變咗佢去拆咗啲佢覺得冇問題嘅嘢，咁但實際上嗰個係一個結構物，就佢亦都係需要負起曬所有嘅責任咯。 係個人啊，即係我明啦，即係依個係業主嘅責任啦。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如果佢唔係建築界出身或者唔係依方面嘅，不如普通業主佢就以為啊，裝修公司就一定係幫我，即係呢啲係專業啦，梗係幫我了解曬啦咁樣。咁以你所知，其實屋宇署尤其呢啲咁嘅新樓咧，即係佢有冇一啲即係推廣或者即係去收樓嗰陣時，即係有冇啲宣傳單張，比如話，如果你要做裝修咧，你一定要揾一啲認可人士啊，或者如果有啲主力牆咧，咁你要有啲結構工程師啊咁樣，即係令到一啲業主唔會話即係無知咁樣就信曬嗰啲裝修公司咧，因為即係畢竟即係好多業主都唔係依方面嘅專業嚟噶嘛。 係，咁一般嚟講啊，一般嘅裝修嘅工程咧。你只要唔牽涉到改動，即係改建或者加建咧，其實咧都全部都係豁免工程嘅，係人都做得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就有啲叫小型工程啦，譬如話你要裝個冷氣機啊，你要改條喉啊嗰啲，就變咗係小型工程。咁你就一定亦都需要揾個小型工程嘅承建商做。咁但係如果只要你牽涉到係一啲結構性嘅嘢，咁如果個業主話我唔知道拆呢埲牆係咪結構性嘅嘢，其實佢就已經係需要。去向啲專業嘅人士咧去攞意見嘅，咁亦有好多都未必係會收費俾意見嘅， 咁但如果佢係需要入職呢，咁當然佢係要俾錢去入啦，係咪呀？咁你最主要嘅原因，我相信呢就唔係話錢嘅問題。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如果你搵個專業人士去幫你去做入一個加建改建呢，可能未必會跟得到個業主嘅要求去做。譬如話好似而家咁你拆半牆，通常我哋就唔會去到個拆咗個牆嘅最遠嗰一端㗎嘛。 嗯。 咁而家佢就係拆咗最遠嗰端㗎嘛。仲拆嘅面積唔少。咁一般嚟講，如果你縫牆係要去開個窿呢，通常我哋都會建議可能你喺個牆嘅中間啊，或者某一啲位置，就唔會去到太邊嘅，因為你去到太邊呢就好容易就計唔掂數嘅。 咁學人其實咁頭先我哋都有提過呢，即係話就算即係假設嗰個單位真係違咗例，佢去即係拆咗個部分主力牆啦，假如啦，咁但係佢還原翻，因為我睇翻有啲報道話，其實都唔係咁簡單，我唔係就係起翻個牆就算嘅，因為牽涉到嗰個結構咧，又係需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再去評估噶嘛。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其實係咪即係我哋即係還原都要注意啦，同埋嗰個價錢其實話即係都要預得筆錢噶嘛，應該都唔會平噶嘛，係咪咧？ 是啊是啊是啊，就算你在个墙，通常你而家要在个墙度开一个门口位啊嗰啲呢，如果即使你技术上面可以做得到呢，那个施工都好贵嘅，因为有一啲嘅可能有啲嘅加固嘅工作要做咗，然后先至开得到那个窿。咁一般嚟讲嗰大嘅加固工作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会用啲钢结构去做嘅。咁如果你要还原佢呢，咁你牵涉到个困难的地方呢，就系因为你已经剪穿晒啲钢筋啊嗰啲呢，就變咗你想還原佢嗰時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困難啊！咁你可能亦都會有多多少少可能會影響樓上樓下咁嗰啲，然後你先可以還原得到。 嗯，好 啊，咁嗰個都係會比較上貴啲嘅。 好，咁啊，多謝魏學仁嘅電話。咁啊，魏學仁係結構工程師嚟嘅。咁啊，潘永祥，我哋聽一聽，即係聽眾有啲經驗想分享話。 好啊。 咁啊，請嚟阿黎太，你好啊，黎太。 你好啊，係。 係有啲咩經驗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想问下阿魏学仁啊，结构工程师咧，因为我曾新楼嚟嘅入伙嗰时咧，楼下业主咧就话佢嗰有两条钢筋，其实佢全屋啲钢筋都好贴近啲嗰个批档噶啦，用摄石都摄到嘅。 嗯， 咁最初咧见发展商揾佢起楼嗰间公司咧，就 cut 咗嗰两条钢筋啦，咁就。冇啦，冇事啦，话冇钢筋贴住钢筋啦。咁其实呢后尾佢呢就再发现其他啲钢筋呢都系贴住批档嘅，用摄石摄得到嘅。之后呢就全屋啲千几尺嘅就转用嗰啲大炮呢转到啲石屎钢筋露晒出嚟嘅。咁就话做啲钢筋要做防锈啊，咁然后呢就补翻啲石屎上去就补厚啲咁。咁最初佢咧 cut 咗两条钢筋出去嘅，cut 掉两条钢筋嘅。其实有冇问题咧？怕唔怕冧楼咧？ 哦，咁啊，嚟睇呢个即系 钢筋， 即系呢个系牵涉到唔牵涉到拆墙咁啊？纯粹系你哋嗰个单位嗰、那个 楼层啊，楼层啊， 哦、 我哋个地台即系楼下嘅天花，个楼嘅夹层，我哋得四寸厚嘅啫、那个夹层。 好，咁啊，多谢阿黎太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即系单位有时发现到一啲即系钢筋有啲状况，咁究竟即系点样去解决处理啦？咁样，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由立法会议员郑永信主理的体坛你有 C， 今个星期请嚟杰志项目及公关经理伍海欣同大家讲下香港球坛。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Faisal， 你哋可以叫我 Bubu Faisal。我是巴基斯坦人，亦都是篮球教练。CIBS 可以俾到少数族裔喺大气电波，可以用自己嘅语言讲自己嘅故事，真系一次好好嘅经验。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啊，潘永祥， 系 咁啊，睇翻啲资料吓，咁啊，根据建筑物条例，咁啊，拆除部分主力墙嘅工程咧，就系并非豁免审批嘅工程，咁啊，亦都唔系小型工程，咁所以系需要事先咧得到即系处方嘅批准，咁否则就会被视作咧系违例建筑工程。咁如果即係講緊即係個處方有權可以向違例嘅業主咧，就發出法庭嘅命令咧，就勒令個業主糾正。咁啊，當然咧，如果即係你違例，你係唔理咧，即係有機會有刑罰㗎。咁啊，個最高刑罰咧係會係監禁2年同埋罰款40萬嘅。咁啊，所以即係違例建築即係都要小心啲。咁咧事件咧，其實今次我哋講緊呢個話題都係牽涉到即係將軍澳日出康城咧，有一個單位咧就涉嫌咧，即係喺裝修嘅期間就拆咗個部分主力牆啦。咁其實事件即係都有一啲議員咧，即係區議員咧去跟進嘅。咁我哋不如同翻即係區議員又傾下啦。咁我哋請嚟阿方國山咁啊，西貢區議員方國山你好， 係方國山你好， 係啊你好，李志堅潘永祥 ，hello。咁你有跟進呢個個案㗎係咪啊？ 有啊，係啊。 咁其實最新嘅情況點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講下？ 可以啊，首先咧，我哋即係非常之嚴肅跟進呢個單位，即係涉及可能主力牆嘅改動啦。咁今日咧就我哋聯同港鐵啦，日昌城港鐵嘅物管啦，同埋港鐵佢亦都派咗啲結構工程師啦，同埋佢哋本身一啲AP 啦、RSE 嗰啲啦。咁另外就有4名嘅屋宇署嘅同事啦。就上去同業主個單位、涉事個單位去跟進，咁亦都發現到係，即係個業主亦都合作俾我哋入去睇，咁睇咗咧就都係定性係有改動到噶啦，嚇，咁個位置就即係都如相關嘅圖示啦，咁我哋亦都今日咧其實嗰、那個。屋宇署咧就發出咗一個建築物條例咧24条嘅12，即係要求佢咧係喺15日內咧係展開呢個工程，咁亦都需要聘請認可嘅人士同埋呢個結構工程師啦，即係 APRSE 咧去跟進呢個事件嚇，同埋當然要遞交一啲建議書，點樣去保固。加固佢，令到即係屋宇署滿意咁嘅情況。另外咧就今日屋宇署上咗去大樓度啦，個樓上個物業咧就包括樓上相關嘅單位啦，附近就觀察啦。咁基本上暫時初步觀察咧，就暫時個單位內咧裏邊啦，同埋即係鄰近嘅單位咧都冇異樣嘅嚇。咁我亦都聽到樓上個單位個啲居民有講。即係佢自己都冇發現異樣，咁當然啦，呢、這個我哋而家係一個初步觀察。咁我亦都即係我哋屋苑當然係非常之重視啦，要求即係相關嘅業主盡快聘請相關嘅APRSE 咧嚇結構工程師同埋認可人士咧，係盡快去復修翻個單位咯。 咁方國山啊，因為我哋知道你都係日出康城嘅業委會嘅成員啦，咁其實即係。有時即係間隔嗰改動咧，其實可能其他單位都可能有機會啦。咁呢方面點樣去通知翻其他業主，可能都要注意翻自己嘅情況咧。 係啊，其實今次咧，我哋一直咧都重視，就話希望所有業主或者住客啦，佢哋改動任何單位咧，其實本身咧佢哋有個叫裝修申請承諾書嘅，咁就要向翻我哋嗰個管理處咧去填寫同埋。即係承諾啦，即係不能夠改動任何一個大廈結構嘅主力牆啦，避免影響到，即係不能夠影響到屋苑嘅安全啦，結構安全。咁我當然亦都希望即係今次嘅機會咧，亦都呼籲所有其他嘅業主啊，或者其實全香港都係存在啦，即係話所有業主咧應該要委託一啲 有牌嘅認可人士。咁就算裝修公司呢，如果佢係designer， 佢冇 AP， 冇 RSE， 咁如果你涉及任何改動，因為A&A works 啦，即係 alteration and additional work 呢，其實就要透過即係持牌嘅職司或者AP 呢，去入職返，先入職俾屋宇署佢批到啦，咁你先可以做呢啲改動囉。咁所以其實無論屋苑即係我哋屋苑嘅關注，以至到即係平日任何一啲小嘅改動或者小型工程，如果唔涉及當然小型工程就係另一個關注啦。咁但係即係任何嘅申請呢，都應該如果你 designer 普通裝修公司或者啲承辦商，佢哋即係唔應該要聘用翻，即係個業主應該聘用翻啲有牌嘅持牌嘅人士咯。 啊，方學生啊，即係我明嘅，即係嗱，當然啦，我哋即係同建築啊工程介入相關嘅，即係認知嘅，咁就知道啊咩叫做認可人士啊、結構工程師啊，同埋拆主力牆咧就要聘請認可人士啊，同埋結構工程師去監工啊咁樣。咁但係一般業主佢又真係未必有依方面，即係好多時就話，揾得裝修公司佢一定係專業㗎啦，佢哋即係一定係乜都知㗎啦，乜都識㗎啦。咁佢亦都有可能一啲專業人士幫佢啦咁樣。咁但係因應翻今次嘅事件，原來即係我唔知道個業主知唔知係有主力牆，因為純粹係信嗰個裝修公司啦。咁但係我都知道咗好多業主話我邊識咁多嘢咧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咪都應該要屋宇署好，或者即係政府都要做多啲宣傳工作？ 潘院長，我認同嘅。首先咧，我就覺得而家即係無論裝修公司或者一啲承辦商或者裝修嘅判頭咧，佢哋係冇呢個執業資格嘅。咁所以本身我自己再提升，我喺理工大學都再進修碩士工程。個原因就係其實好多我哋見到坊間實質係好多即係膽粗粗就亂嚟嘅情況。咁 call 呢個結構圖嘅時候，事實上係需要有專業人士去睇嘅。咁就係問就係、是、如但係所以就話，如果我哋普通屋苑啊，咁佢如果係都已經講到明，所以所有業主其實就話預今次亦都係香港整體都要大家啲業主要提升，就話用乜嘢都好都要有持牌嘅，寧願貴啲都唔緊要。呢個第一，唔好妄動啦。第二就係其實係有圖有強有根有強。其實今次睇嗰個結構圖唔係話真係咁複雜。咁當然啦，我見到今日我哋亦都透過屋宇署同埋港鐵咧 call 咗一啲相關嘅呢啲大廈多層大廈嘅結構圖出嚟咧，其實佢好多橫振啊、橫梁啊，同埋一啲承重嘅load bearing wall 咧，其實佢係非常之多嘅，係相當之多嘅。咁當然一條梁一條振都唔應該掂，唔應該改動。但係即係我亦都希望即係大家去正面啲去處理件事，睇下有冇即係可以盡快去改善翻件事，去令到即係其他釋除其他市民嘅疑慮咯嚇。同埋嚟緊日子，包括啲判頭啊、裝修工人咧，都即係唔可以妄動。其實唔係單止結構嘅問題，其實任何一啲 building surface 啊，係同關於個物業有關。譬如有啲佢用啲無牌嘅判頭去做一啲維修啊，咁可能有機會有電線短路啊。又或者可能啲構築物安排得唔穩，就可能會跌落嚟啊！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要計個力學咯。如果唔係，我哋就唔使讀書啦。 好，咁多謝方學生嘅電話，多謝方學生。咁潘永祥，咁其實真係需要即係揾專業人士，即係如果間隔要改動啊、拆牆咧，就真係需要揾有持牌嘅專業人士咧去睇睇啲圖先 OK。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十分之危險嘅，因為同埋你還原都唔容易嘅嚇。